从布店里走出两个人，从车上卸了布，扛着走进了布店。 这售货员 不对啊，这是顾客。 怎么又是顾客？ 哎，这顾客跟布店的售货员关系非常好，看到售货员忙不过来，帮着售货员往里边抬布。 嘿，不错啊！好，你再说一下。 一个人急急忙忙进了布店。 哎，这是顾客。 不对， 干嘛呢？ 这是宋大娘的售货员回来了。 好，我把这茬忘了。好，你再说。 一个人急急忙忙进了布店。 这是顾客，宋大娘的回来了。 不是， 干什么呢？ 干部参加劳动来了。 嘿，好嘛，你再说一个。 一个人急急忙忙进了布店。 这是顾客，宋大娘的回来了。干部参加劳动来了。 不对 啊，干嘛？ 邮局送报的来了。 这也算呢？好，你重来。 好，一个人急急忙忙进了布店。 这是顾客，宋大娘的回来了。干部参加劳动来了。送报的来了，送表扬信的来了，查水表的，查电表的，查户口的，宣传计划生育的。 全不对。 干嘛的？ 我媳妇儿给我送饭来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贾继光、魏兰柱二位合作表演的相声名段《新风布店》。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新叫卖》，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今天聊到了时代在发展，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从这叫卖上，您就从这买东西的方式上，您就从这个购物的内容上，您就能够发现社会的进步。我们请您欣赏陈印泉、侯振鹏的《新叫卖》。 时代烙印的， 这是 有一个职业。 嗯嗯， 那时候呢，家家户户有破烂。 哦哦， 但是那个破烂那时候还真不是卖钱， 那干什么呢？ 就是他有那个弄那个车子后边啊， 哦， 什么钢筒锅呀， 哦， 给茶盘子呀， 嗯嗯， 以物易物 啊，叫换东西。 您拿您那破烂废品， 哦， 换一这个， 看有没有有利用价值的， 换盘子换碗的。 哦， 就易县的霸州那边干这个的特多。 是啊， 河北那边呢，小瓷厂收点玩意儿，上北京来换破烂来。 哦， 哎，那吆起来有意思。 这什么样的？ 我给大伙学学。 好嘞， 有老同志一听肯定特亲切。 哎， 花盆的花味里。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印象。 再往后， 哎， 那破烂就换钱了。 那就是， 那一吆喝起来，他这样一举皮你拉罐罐里面的买， 一听见这个，把东西的破烂都拿出去。 哎， 对， 还有一个职业， 还有啊， 就是那个弹棉花打被套的。 哎呦， 这儿开着车， 嗯， 这妇女呢站在这个三蹦的车呀， 啊啊， 当中， 对，板车上的， 喊嚷嚷， 哎， 一喊起来这样，弹棉花打被套。 哎，呵，好。 短脆有力。 对， 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职业， 这是什么呢？ 磨剪子磨刀的。 哦， 磨剪子磨刀跟别的不一样。 嗯， 他呢有的地方啊，像东北我见过，他弄一铁片穿起来。 哦， 走街串巷，啪啪啪。 对，北京也有这个， 也有这样的啊。 哎哎， 磨剪子磨刀。 嗯， 还有一个就是人生肉嗓， 是 真吆喝的。 哦， 但是他那吆喝有特点。 嗯， 他吆喝怎么着呢？骑着车扬着脖。 这为什么呢？ 他这声音打远啊。 哦，打高打远。 我给大伙学学啊。 哦，好 好。 自行车那一蹬， 嗯， 后边摆着这家伙。 哎， 你看他这样啊。 嗯， 磨剪子喽，枪抬头。 等会儿您先别鼓掌啊。 哎， 前的这我们听过，这后的这嗷，这怎么回事？这句 你琢磨呀。 啊， 他抬着头骑自行车。 是。 这一摆磨剪子喽，枪抬头，遇见电线杆子，啪，嗷。 下回留点神，留神这刀切着脚面。下回啊， 如果说这些大家还觉得不亲切 哦， 那得说咱们这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 嗯， 发生的变化。 这是什么呀？ 我再举一个啊， 嗯， 北京有一段时间， 啊， 说了大伙儿都亲切。 哪个呀？ 就全北京城 啊， 就流行干这个事儿。 哦哦， 封阳台 啊，确实是 一夜之间，家家户户把那花盆都端起来，全封了阳台了啊。 是 封阳台，好多人家前后有阳台的那个呢，把这厨房挪在阳台上了， 搁，哦，阳台上炒菜。 哎，应运而生了一个新的职业， 这是 就是那洗油烟机的。 哦，这我们也听过， 到现在还有啊，推着小车，绑着纱窗啊， 嗯， 那油烟机那烟筒 老旧小区有。 哎，游街串巷还吆起了这样， 哎， 亲洗油烟机，洗油烟机办公站， 哎，好， 亲洗油烟机。 我听这几个职业都像这一个人干的，我听着，嗯，确实他也有。 有这个没有？ 哎，有， 啊，你就再琢磨吧。 再琢磨什么呀？ 再过几年， 哎， 大伙儿这水平这日子再好了， 嗯嗯， 这收破烂的都得变。 这怎么变呀？ 再收破烂不行了啊。 啊， 你说那个酒瓶子一大罐罐瓶， 哦， 谁家留这个呀？ 啊，这都不收了。 哎，随买了，吃完了就扔了。 那这推着车收什么呀？ 推自行车收什么呢？ 对呀， 收汽车。哎， 这二手车推自行车收。 哎， 这放哪儿啊？ 放哪儿拉着呀？ 也绑这后头。 绑后头呀，游街串巷。 这怎么吆喝呀？啊， 有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买。 好。您听，这位还不收旧车，还不收次车，你看没有？ 啊， 还真是 收一宝马叉子五。 哦， 拿着自行车揽着， 还揽着这词儿。 哎， 啊啊， 上坡还得罢了， 下坡怎么了？ 使劲蹬呗，蹬。 嗨，好， 下坡干了。 嗯， 这汽车这惯性啊， 哎， 比自行车大。 哎呦， 他前头蹬， 对， 这汽车下边揉啪 啊， 整把这人压底下， 没法不压着。 过来一交警都懵了。 啊， 嚯， 这怎么样啊？ 这是自杀。 哎，嗨。下回调查调查吧，嗯， 再过几年更好了。 还有 现在咱们国家鼓励啊， 嗯， 就县以上的这些小城市啊， 对， 修那个通勤机场。 哦哦， 将来好多人就有钱的人就不买汽车，买飞机了， 买私人飞机。 哎， 啊， 到那时候收破烂干嘛呢？ 干嘛呀？ 收飞机， 骑自行车到处收飞机。 对， 这也搁后头， 搁后头，啊， 这怎么吆喝呀？ 有波音747的买。 哎，好。您这都像话吗？这都 收飞机 没有收飞机的以后， 这是玩笑啊！ 哎， 现在没见着， 根本也没有。嗯， 就说见着的， 嗯， 也没有再这么吆喝的了 啊？为什么呢？ 都改进了， 嗯嗯， 现在有喇叭呀， 啊，省嗓子了都。 录好了， 嗯，对。 原来我们说一下卖糖葫芦， 嗯， 里边有反应， 是， 但是真卖糖葫芦真吆喝， 是是。 现在放歌， 放哪首啊？ 哎，粘糖葫芦那儿放那个， 嗯。 糖冰糖葫芦那歌 啊，有这么一个，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 哦， 拿这个卖， 听着就想吃。 哎，胡袍卖这个的啊， 嗯嗯， 录好了的 还有啊， 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 啊啊， 但是这些个叫卖呢带有一定的诈骗的性质。 这怎么还有诈骗的叫卖呀？ 有那个地铁站的， 嗯， 城乡结合部， 哦， 老有那地儿贴出广告来， 是 什么拆迁呀、盘点呀， 哦， 哎，装修啊， 对， 连着三年啊， 嗯， 天天装修，从来没见他装修过。 是啊， 他那就录好了，在那诈骗着卖 啊， 都这样。好消息，好消息， 嗯嗯， 因超市倒闭， 对， 本店所有商品一律九块九，就卖九块九，九块九你买不了吃亏，九块九也买不了上当， 嗯， 即便吃亏又上当， 嗯， 你能拿我怎么样？ 哎，哈哈，好，这能拆迁出一个百年老店来都，还真是。 有这样的吗？ 哎，这也有啊。 最有意思的这季节， 嗯， 正卖着啊， 什么呢？ 正吆喝的 啊， 卖这糖炒栗子的 啊，秋天吃栗子 是吧？ 嗯嗯， 糖炒栗子那录好了， 可 全北京市就我这一版本， 什么样啊？ 录出来都这样啊？ 嗯嗯， 糖炒怀柔有力，好包甜，特别甜。 哎，好，全北京这都是他一人录的，我觉得，嗯， 哎。都这一个版本， 对， 这版本挺好啊， 就用这个吧， 简明扼要， 嗯， 哎，好包皮特别甜， 对呀， 准能卖出去， 是， 不行， 怎么样啊？ 我们家有一街坊， 哦， 我这二哥， 嗯， 他有意思， 他怎么着？ 他呢自己炒栗子， 啊， 家就怀柔的郊县 啊， 那好地方，啊， 有栗子呀， 是， 自己弄得栗子， 嗯， 自己油里这儿炒， 对， 炒那栗子炒得了也挺甜， 哦， 也挺好，你就录这么一套，你就卖呗。 啊，他不行。 二哥这人特别实事求是。 哦， 他坚决要求啊， 啊， 我自己炒的栗子 怎么着？ 我自己录这个叫卖。 那自个儿录怕什么的呀？ 怕什么 啊？ 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是结巴。 结巴还吆喝是吗？ 啊，结巴录一套吆喝 啊， 天天还这儿放。 哎呦， 你说这多烦人！ 是， 大早清起来自个儿特高兴 啊， 一边炒一边抽烟。 嗯， 这儿。摁开这小喇叭， 啊，把这提前录好的 开始这吆喝， 我们听听。 糖， 哎呦嚯， 啊糖 啊啊， 糖，糖炒 啊啊， 糖炒怀柔。 哎嗨，多大铲子得？ 油腻好， 哎， 好，好包皮， 哎， 特别。啊，你自己尝尝吧。 哎，就这个呀。 好，听完了陈云泉、侯振鹏合说的新叫卖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相声演员甄奇和您接着聊。

场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可以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抓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这周聊的主题是家长里短。不过说到家长里短， 怎么着， 说到这个怎么处理家务事，邻里之间的事，那得尊重老年人。 没错，退休以后的老人相对来说呢，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了， 是 生活呢也比较轻松了，节奏也慢了。每天呢相对来说生活在一个宽松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 我们是文化大国，自古就有敬老爱老的优秀传统。 对对对，从小呢就受这种教育， 是 总让我们做好事儿。那时候呢，你说小孩儿那么点小孩能干什么呀？全都扶老太太过马路啊。这一到周末呢，就出去路口等着去。老太太一过来，哎呦，我们高兴着呢，就得扶过去。有时候老太太不过去，我们愣给搀过去。啊，这老太太好不容易走过来要回家，来几个小孩又给扶回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这不添乱吗？啊，费了半天劲，好容易走过来的。结果人老太太说了啊，我们家就住这边上，你看看。老太太早上九点多出来买菜，结果呢看着家门口就在对面，这一天都回不去。 好吧，你们这是做好事儿吗？简直是架着老太太锻炼的啊。不过真要说做好事儿，您看现在老人有了医保了，看病方便多了，坐公交车也免费了， 对， 上下车这乘务人员呢都细心的照顾。哎，现在很多人呢也是有意识的，看着老年人上来就赶紧给让座，这都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同时也是老年人的福利，享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好处。 哎，还有一种关爱在里边。 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发现啊，好多这个长寿老人特别多。你看我们小区里，哎呦，楼底下有时候一遛弯，全是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特长寿。 是， 就我老了，今年都快九十了 啊， 就特别健康，还吃蹦豆呢。 你看，呵，牙口还好啊， 没牙了就干嘬，你说这，但是他也是一乐，这个 是 啊。我觉着应了那句话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太对了。家庭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几位啊长寿老人，那是一家的核心。 是， 每一个行业也都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是行业发展下去的根基。同时这些老前辈也是我们咨询啊，为我们保驾护航的重要财富。 说的真好。我们相声界有好多老前辈。咱们以前也播过他们的作品。 是， 这两天也一起呢听过他们的节目。但是有这么一说相声老头啊，他还比较另类。啊，人送外号叫洋坏人。大家知道了吧？ 这是杨少华。 对，你有烟吗你？反正从来抽烟自个儿不带啊。 是， 这回咱们听一段杨少华先生和赵伟洲合说的《枯木开花》。 好，我们听听老先生找老伴儿的故事。 哎，啊，你知道吗？ 什么事儿啊？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他说什么呀？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你问这个呀？还不告诉你。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知道你还问。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过去您生活不好， 凑合着过吧， 缺吃少穿呐， 孩子太多，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被窝里全是腿。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40平米。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吓我一大跳。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我跟韦贤结婚以后，我们响应政府号召，我们只生一胎。 还行。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枯木开花》。今天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我们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曹宝禄先生演唱的插曲儿《赞乐》。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嘉宾甄奇。下一时呢，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儿见。